时间过得真快，感觉假期回来上班没多久都已经四月份了。2018年的第一个季度即将结束，您的规划开始了吗？天气暖和，衣服是越穿越少，可以减肥健身了。还有两周就要期中考试了，需要用心读书了。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开始健康养生了。 说到健康养生啊，那肯定是药补不如食补，而食补的首要关键则是健康、安全，还要全家老少都能吃的养生食材。 是， 就比如生活在200米以下的深海冷水深，那虽然个头不大，但每天穿梭于海底珊瑚岩石之间，以捕食海洋浮游生物为主，弱肉强食的竞争环境造就了它非同一般的生命力。这就是鲜与鲜的进口野生海参。 是的，那今天享购时间特别空运了一批地中海的野生海参给北京听众们品尝一下。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与鲜一级野生海参，一盒200克，大约有40头左右。隔两天吃一次的话呢，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但今天享购开春特惠，3.5折裸价直购，凡是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的朋友，就立减1300块钱，只要699元就能订购成功了。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 哇，600多块钱就能吃上3个多月的海参啊，而且还是一级品的进口野生海参啊！ 是， 这要是在过去，怎么可能呢？600多块钱买瓶好酒，请朋友吃顿饭就没有了。给爱车保养一下也没有了，那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不够。但是今天呢，却可以给家人补充3个多月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袋和多种的氨基酸，划下来这每个月才200多块钱出头，这和平时咱们买蔬菜水果的生活开支啊是差不多的，但是营养却完全不一样。 对， 那享购开春特惠，首次降低门槛啊，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呢有机会来品尝一下进口的野生海参的营养，所以热线40071061 40071061108，您千万别错打漏拨了，40071061108，40071061108。 手机尾号4038的朋友就说了，600多块钱就能吃3-4个月的海参，价格这么便宜，你们还有利润吗？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款海参在北京推介已经有些年头了，一直都非常的热销。主推的呢是1年装和2年装的海参套组，而今天699元的裸价直供，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了解这款海参，有机会品尝到进口的野生海参。 对啊，瑞麟开春特惠啊，首次降低门槛，原价1999元的鲜与鲜进口野生海参呢，现在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只要699元，而且还送海参焖烧杯。40071061108，40071061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到家，到时候您就可以看到鲜与鲜海参外包装上的明确标注，产地是地中海，品相是一级品，那官方统一售价是1999元，包括了生产许可证、产品标准代码等等，都是清清楚楚的，简单订购，放心选择。40071061108，40071061108。 手机尾号4358的朋友订购了4盒，说孩子啊，今年中考，学习特别紧张，每天晚上11点多才睡觉，早上5点半就起床了， 哎呀， 真怕孩子身体吃不消。听说班上不少妈妈给孩子吃海参，我也想买，可就是不会做。其实很简单的，这位妈妈，海参呢和普通的食材一样，蒸、煮、炒、炖、凉拌都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只要您会发海参啊，就一定会做海参了。 那今天不用担心了，享购开春特惠，699元裸价直供鲜与鲜进口野生海参的同时呢，凡是打进我们热线40071061108、40071061108的朋友，每人就多送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 对， 那想吃海参了啊，前一天晚上把海参煮沸以后，直接倒入焖烧杯里，喜欢吃劲道 Q 弹的，8个小时就可以了。那要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焖个1天1夜，好嚼易烂，肉质厚实，做菜烧汤都可以。而且还可以煮粥啊、焖汤啊，这一杯在手呢，生活更简单。40071061108， 鲜与鲜的进口野生海参富含了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袋的含量也很丰富，老人孩子都能吃。关键是最后的半分钟，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享购开春特惠，价格一向到底，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元，只要699元就能吃上3个多月的一级品野生海参，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送。40071061108，40071061108。 38亿年前，地球上水的出现揭开了地球生命的序幕。4000年前，中国古代先贤以矿物质入药，奠定了人类医药的起源。185年前，蛋白质的发现揭开了生命活动的深层奥秘。129年前，碳水化合物被科学家们认定为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116年前，维生素的发现破译了众多疾病的密码。43年前，膳食纤维的问世为众多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良机。5年前，现代营养医学的崛起成功发现2型糖尿病的根源，让众多被糖尿病折磨的病患得到改善。关注糖尿病，关注健康，欢迎走进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治糖管家，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今天的健康心路的栏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依然是张老师。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好的，那接下来就有请张老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防治的相关的健康知识。张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每天呢，都把自己的时间呢安排得很满。除了每周呢做2个半天的门诊看病人，几乎每天呢都在电台讲课，同时呢还会参加一些国内的一些学术会议呀，来吸取一些新鲜的医疗资讯。最新的医疗资讯。那么在空闲的时间呢，我也很喜欢看新闻，看一些电视剧呀，看一些新闻呢，看一些时事啊。现在已经到了互联网的时代了嘛，我这个老太太呢也不能跟时代脱节。那天呢早晨打开手机啊，突然就弹出来一条新闻，这个标题是什么呢？标题就是30岁的帅小伙竟是老慢支。我当时点开一看呢，看这个图片，小伙很年轻很帅新闻里就说什么呢，说他最近呢感冒咳得厉害，晚上因为咳嗽都睡不好觉，尤其是每天早晨呢为了把一口痰吐出来呢，这个咳嗽啊这个脸憋得通红，并且痰里有的时候呢还有红血丝，吃了很多的消炎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结果呢到医院呢又拍了胸部的 X 光片又做了 CT 又查了肺功能，又做了这个痰的化验，这个检查结果是什么呢？检查结果就是这个小伙子有支气管炎症，咳嗽啊咳痰呢伴有胸痛为主。他说他这个毛病已经连续有5-6年了，每年冬春这2个季节呀都发病，一犯病呢往往呢这个就超过了3个月往往就等到了过了清明过了5一他这个毛病就好了但是每到感冒的时候呢就又出现了，又加重了。所以说这位帅哥就是得上了什么呢？老慢支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术语就是慢性支气管炎。那么不光是这条新闻大家都知道说现在是初春的季节了头几天零上24度，那突然呢就变到了零上10度，就温差很大。你像有的这个朋友的形象就说着早晨呢出门晨练得穿着羊绒衫，中午呢穿着单衣就可以了，到晚上呢可能冷的时候呢得穿上薄的呢子衣服。那这样的天气的变化呢就会让一些体质虚弱的中老年人或者是孩子就会出现什么呢？上呼吸道感染，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感冒啊、发烧啊，啊这些问题就出现了。那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到医院门诊的呼吸内科呀，就会看到什么呢？看到咳嗽、气管炎、哮喘、感冒、咽喉肿痛，这些上呼吸道感染疾病的人的数量啊，就是成倍的增加。那如果本身呢，你就有老慢支和哮喘的人，这个天气一变化怎么办呢？天气一变化就犯病了。你像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就说呀，天一冷了，一变天了，我就出不了门了，出门就犯病，犯病就睡不好觉，对吧？我经常跟我的这个病人讲啊，我说其实这个老慢支的发展就是什么呢？我们叫它咳喘三部曲。你起因呢，就是一个重感冒，有了上呼吸道感染了，这个反复的咳嗽，一个月两个月的咳嗽没有重视啊，没有重视，最后就留下来一个什么样的病根呢？就是这个支气管炎病根的。这个病根只要是感冒就犯啊，而且呢年年犯，犯一次重一次啊，最后呢犯着犯着就不仅是咳嗽有痰了，逐渐就有了变化了，这怎么咳起来气儿不够用啊，是吧？气儿不够用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张嘴喘了。这喘着喘着呢，这个病啊就从这个老慢支哮喘再往下走了。你看气管在上面呢，往下走，走到哪了？就走到肺了。走到了肺的以后怎么办呢？就变成了肺气肿了。变成了肺气肿之后，这日子就更难过了啊，有的患者说我是捧着我的小胸脯啊，走一步喘一步，别提多难受了。躺着睡觉就憋气，躺不下怎么办呢？坐着睡。啊，有的患者说抱着枕头跪着睡，靠着被坐睡。你这坐着睡能解乏吗？那么是不是到了这一步就不发向前发展了？可能再来一次感冒，又往前走了，又向前发展了，发展到哪儿啊？发展到影响到心脏了，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肺心病了。你影响到这个心脏了，这功能了，这个心脏功能受影响以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呢，这时候这人呢，这个脸色就难看了，啊，喘不上来气儿，这个嘴唇呢，就变得发紫发黑，这牙床子都是发黑的，呼吸困难呐，到了一定程度怎么样啊？心衰。啊，咱们很多的患者因为喘吃了安茶碱，因为心衰再用上一些药，是吧？缓解心衰的药物。可是解决问题呢？你看这些心衰的病人每天吸着氧气啊，跪着靠着被子睡觉，说不定哪一天就因为一口痰咳不出来堵在那儿，最后就窒息了啊，就憋死了。而这一切一切的诱因都是来自于一场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个感冒啊。所以说呢，很多的大病都是从一些小病逐渐发展过来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岁数大一点的人呢，你一定要把这个小病当成大病来重视啊。人要服老，不服老不行。你老了，你的体质就是下降了，你老了，你就是消化不好了，你体内的大门就关上了啊，你吃不下了，吃多了就胀了，是吧？吃点凉的你就跑厕所了，肚子就疼了，小风一吹怎么样啊，啊，你不觉得这个关节疼得不舒服了？你像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已经给大家提供了两个针对啊，慢性支气管炎的方剂和支气管哮喘的方剂。你只要有了慢性支气管炎和支气管哮喘的朋友，用了效果都不错。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会说这个张老师说话比较快呀，我这个人年龄岁数大了，啊，我提笔忘字，啊，我都记得不全，怎么办呢？你记得不全的话呢？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400平台来进行咨询啊。你有支气管炎的，有哮喘的，你把这方用上，是吧？用上以后呢， 那么呢，您就能够解决您的这些问题、这些烦恼了。嗯，那么在这里呢，刚才我跟大家讲了这个肺气肿，啊，那肺气肿有没有方呢？啊，依然有这个方剂，啊，这个方剂很简单啊，是一对儿。什么叫一对儿啊？一个外用的，一个内服的，啊，这个外服加内用共同发挥作用，这见效就快了。是吧？外用的方剂呢是明矾玉两，你把它给研成粉。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说，说我家里这个没有这个能够这个打成粉的机器怎么办？那很简单呢，你就用擀面杖给它擀成粉面子就可以了。擀成面子以后呢，用这个老陈醋啊，你给它调成浆糊，调成浆糊以后，你装在一个玻璃瓶里头，你每天晚上。取黄豆大的这么一团啊，贴在哪儿啊？贴在这个足心的涌泉穴上，两个脚的涌泉穴都贴上。涌泉穴在哪儿啊？你就把你这个脚趾头啊，比如说你把你的脚抬起来，把这个脚趾头用手往里一窝，中间那个窝就是涌泉穴啊。你贴在足心以后，你用布包好啊，你这个第二天早上揭掉，连用七天呢。哎，就有特效了。同时这个内服方呢也很简单，你到药房去买点甘球饮，买多少？买半斤啊，这个半斤呢是很轻的东西，很多，一大包啊，你把它炒黄啊，研成粉，或者你家里头有这个烤箱也可以啊，给它烤黄了，研成粉，研成粉以后呢用白糖水冲服，一次2钱，这2钱是多少啊？就是半条羹啊，你半条羹粉再加一点白糖，少加一点，热水冲服以后一天2次，你这半斤的这个甘球饮粉喝完了以后啊，基本上你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肺气肿带来这些症状啊，憋气的问题啊，哎，就不存在了。但是你在治疗期间你不能吃辣的，就是这半年的时间你要忌口啊。什么叫辣呢？啊，生的葱姜蒜呢，辣椒啊，这些东西里头都不能吃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春季啊，啊，是老慢支、支气管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容易复发，容易加重，那咱们应该注意什么呢？说一年四季，一年当中春季的气候变化最大，是忽冷忽热，早晚温差大，这时候会怎么样啊？各种病菌就容易繁殖的，那就极容易引起老慢支啊、肺气肿啊、肺心病的这个发作。所以说咱们本身你身体就有这方面问题的人应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自己做好调理啊，你自己要注意，你不能完全依靠药物。那首先咱们要根据这个气候的变化调节起居啊，比如说早上特别冷，你非要出去晨练啊，那你这是锻炼身体还是着病啊？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要根据这个气候的变化来调整你的起居。比较冷，你就可以懒会床，然后呢，生活一定要规律啊，饮食一定要清淡。你这鸡蛋你不一定非得炒着吃吧，你可以煮着吃，是不是？这就是个清淡，还补充蛋白质。你每天呢定时睡觉啊，定时起床啊，起来伸一下懒腰啊，啊，昨天我讲过了，伸懒腰让身体尽量舒展。伸懒腰，咱们四肢要尽量伸直啊，然后呢伸展的时候咱们吸气，你伸的时候吸气，放松的时候呼气，全身的肌肉在这一伸一收当中你肌肉就松弛了，关键你这一伸懒腰你就彻底的清醒了，你的血液循环就加快了。你包括咱们睡了一晚上僵直的肢体关节肌肉，通过一伸懒腰一活动，你呢不仅这个肌肉韧带的弹性恢复了，你这个呼吸功能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训练。第二个咱们就是注意保暖。那么这个春季气温它是忽冷忽热，气温变化大，你不要说今天中午热了，中午午睡盖的被子觉得挺热，好家伙，晚上呢我就盖着中午的被子吧，可能一宿觉睡下来你第二天就到医院去了，咱们怎么办呢？那么一定要适当的捂啊，因为年龄大的人你的阳气已经不足了嘛，你是胃寒怕冷了。 那咱们晚上上卫生间怎么办呢？这老年人往往有起夜的习惯，啊，你起夜的时候呢，披上这个外套，是吧？避免呢，你起个夜，第二天感冒咳嗽了。而且咱们每天早上起床以后，你一定要开窗通风，啊，你比如说，那你这个房间的窗户，你开着对流风吹十分钟，你这时候呢，洁净的空气就交换进来了。你晚上睡觉的那个异味啊、病菌啊，你就这个空气流动就排出体外，排出这个室外了。同时，你在九点来钟，你打开窗户，让阳光射进来。其实，阳光当中为什么让阳光当中射进来呀、啊？你阳光当中的紫外线有消毒的作用。我们会发现，在医院呢，咱们住过院的患者都应该知道，医院的病房啊，是不是有紫外线灯啊？啊，每当这个一天的下午啊，午睡起来之后，那么呢，这时候呢，这个患者呀，啊，这个午睡也完了，这个输液也输完了，这个、护士啊就会把你轰到走廊了，告诉你到走廊溜达溜达，他把紫外线灯打开，对空气进行消毒，因为你病房的病人呢，一些什么样的病人都有，是吧？年龄大的，身体非常差的，你早上一通风，可能他就，哎，这一通风，他的病情是加重的。还有就是一个心情，心情非常重要。你比如说，尤其是对于咱们老年人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你一生气血压就高了，是吧？你一生气，心绞痛就犯了。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你脾胃本来不好的人，你一生气不想吃饭了，一口气儿堵到胸口那儿了，咱们应该怎么办呢？保持心情的这个舒畅。啊，对于不高兴的事学会放下，你坚持锻炼，这个锻炼很简单呐、啊，你会打太极拳的你就做太极拳嘛，是吧？啊，你会做呼吸操的你做做呼吸操啊，啊，然后你散散步啊，是不是？另外做做腹式呼吸。说起腹式呼吸，那么在这里告诉大家，啊，咱们在出生前都是腹式呼吸的。你看咱们孩子一生下来肚脐儿呢有个小脐带，这个脐带呢是咱们妈妈供给咱们营养的，那咱们的呼吸吃喝排都通过这个脐带，但是咱们人生出来以后呢，逐渐的就觉得这个腹式呼吸比较麻烦了，啊，就是一个胸式呼吸了，比较浅，这胸式呼吸比较浅，所以说呢人的抵抗力就差，而腹式呼吸呢它的特点就是深长缓慢，啊，就是你的呼吸要调气调深，这个呼吸下来能够增加肺泡的通气量啊，就利于咱们身体的这个交换呢，比如说把好的氧气吸收进我们的人体五脏六腑，把这个浊气通过五脏六腑这个腹式呼吸排出来。那腹式呼吸咱们也很简单的做，是吧？啊，就是呢你呼吸的时候呢用肚子来呼吸，呼，咱们吸气的时候呢是什么呢？吸气的时候咱们是鼓肚子，吸进去气，肚子越来越鼓。呼吸的时候呢是把肚子收回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再有呢就是饮食，啊，衣食住行都要注意。这个饮食一定要清淡，易消化，啊，比如说呢，啊，这个季节新鲜的水果是什么呢？新鲜的水果西红柿就可以啊，是吧？啊，像草莓呀、啊、也可以呀、啊，啊，然后呢，一些青菜都下来了，是吧？芹菜呀、啊，啊，这些纤维素啊，胡萝卜呀、啊，胡萝卜素啊，营养眼睛了，是吧？还有一些像这个山药啊，啊，山药咱们说呢，健脾消食啊，对糖尿病人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适当的多吃一些萝卜、冬瓜、梨、枇杷、菠菜。这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少吃一些虾蟹、无鳞鱼，是吧？这就能够呢，咱们避免吃一些刺激性的肥腻食物，啊，戒烟酒来保持大便的通畅。再有呢，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去一些人流密集的地方，那些地方有传染源，啊，你比如说感冒啊，是吧？还有一些传染性疾病，这都是那些传染人多的地方。密集的地方，尤其是你像大的超市，我们上大的商超会发现这个超市没有什么呢，没有窗户啊，好大一个大卖场， 各种各样的，从吃的到喝的到用的到穿的到带的都有。你这个超市放下来就一个小时啊，完全空气不流通，是吧？啊，那么我最近呢也有很多的听众，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说啊，说这都属于半退下来了，每天每个周就看两个半天的门诊了啊，60来岁了是吧，62了，年龄不小了，你就不能在家安享晚年吗？是吧？哎，那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跟我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也说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还要出来给大家免费来给大家讲课呢？嗯，事实上在过去的这40年里40年里，无论是进修啊还是科研呢，还是在临床啊，可以说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个应该说整个的医学领域，每天打交道最多的就是病人。可以说呢，用孩子的话来讲，看病看的我妈妈回家都不敢说话了，因为每天说的话太多了。咱们对每一个病人都要治疗一个诊疗方案的，尤其是老些病号他专门找你看病，他一来拿了一大摞子他的化验检查结果，把他几年的病历都拿来了。回想起来这40年来，确实帮助了很多人啊，现在不在一线了，那沉下心来也会想啊，说过去一天忙死忙活，最多看不到100个病人啊，往往到后来呢就看几十个病人了。那么其余啊，咱们那么多被疾病折磨的病人怎么办呢？所以说呢，我就想啊，在这个闲暇的时间里啊，能够通过电波来帮助更多被疾病折磨的人。我的有一个朋友啊，他也是一个医生，但是他是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心理医生，今年80了，60岁退休之后呢，他依然免费的来帮助咱们中老年人解决心理方面的问题。这人老了以后，心理存在这些问题啊，常年的用药，常年的治疗，心理肯定会出现问题，是不是？那我跟他一比，我现在62岁了，是不是？我比他年轻很多，所以说我也希望呢，在剩下的时间里呢，尽量的来为大家多服务一些，通过电波来给大家传递健康。我发现这个人呢，过了60岁，往往都存在着2种以上的慢性疾病。你像咱们很多的老年人找我看病的时候都说，哎呀张老师，我这血糖高啊，哎呀我这心脏也不好啊，我这个现在这个血压也高了，我就觉得这浑身上下都是毛病。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大环境有关。你那大环境我们无法改变，还跟什么有关呢？还跟咱们自己的一个内因有关。你大环境只是一个条件，比如说你接触了携带感冒病毒的人，你感冒了，这是大的环境啊，外因。内因就是咱们自身的体质。你像咱们呢，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对身体的保养啊，不注意身体健康啊，小病挺到大病啊，根源就是这个，是吧？所以每个人身上至少有2到3种慢性疾病。就像我今天在前面跟大家讲的，为什么今天讲了咳喘三部曲啊？因为我接触过这样一个患者，他年龄不大，比我大1岁，63岁，身体很好，身体的底子很好。用他的话来讲，40岁之前他不知道吃药什么滋味，没打过针。可是到了50岁，将近50岁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就是一场感冒，就是一场感冒，感冒他就挺啊，他也知道说感冒挺上一个星期，过了这就好了。但是感冒有轻有重啊，当你的感冒已经出现了咽喉肿痛，已经有了咳嗽、咳痰、胸痛，那你一定要治疗了，是不是要用一些药来干预了？他没有当回事，年轻力壮啊，45、6岁、46、7岁，觉得自己还是年轻力壮。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咳越咳越厉害，越咳越咳越厉害，咳他不能入睡。最后用了一些药呢，好了，好了以后病根留下了。每年一感冒就咳嗽，一咳嗽就没完没了。 那到了50岁以后呢，啊，就不用感冒，天一冷不戴口罩出去了，这就好，就开始咳了。啊，一拍片儿，啊，支气管炎，而且支气管的炎症，这个病灶已经是陈旧型的了。啊，一个大夫就问他呀，说你是不是有一场重感冒？没错，很重，是吧？那最后呢，发展到了这个63岁的时候呢，死于什么呢？啊，就死于肺气肿导致的心衰，是吧？你看咳喘三不齐，一场感冒，到了支气管炎，然后呢，还是吃点药好点了就停了，吃点药好点了就停了，该干什么干什么。用他的话来讲，没想到能死啊。那最后是什么呢？最后就是肺气肿，然后到肺心病，到心衰。一个心衰的患者的平均寿命就是5年，那到那个时候后悔就非常晚了。因为最后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浮肿啊，全身都肿起来了啊，吸氧啊，不能睡觉啊，吃点东西就犯病，甚至吃点东西就犯病，这人不能吃东西了啊。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脾胃的吸收功能已经不行了。民以食为天，你饭都吃不下去的时候，你还人活着吗？那药对他来讲也没有什么作用了，是吧？所以说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说明啊，咱们一定要重视啊，一定要重视自己的疾病，小病挺，挺到了就是一个大病。啊，挺到一个大病。那咱们这个栏目的这播出呢，就是给大家解决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问题的。所以说我也希望通过咱们这档节目的播出啊，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要想健康啊，要有一个好的生活方式，是吧？那么咱们要想治病的话呢，就要从根源上来治疗自己的疾病。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呢现在呢就在今天的前半部分呢就和大家聊这些。今天我提供的几个方剂，如果咱们没有记住的话呢，可以拨打咱们400平台的这个电话啊来咨询也可以，这个咨询都是免费的。另外呢，也希望呢以后在每天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呢准备好纸和笔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每天的方剂呢能够记录下来啊，您自己可以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呢，你也能够帮助到他们，做一个健康的传递者啊。那么我们还是把下面的宝贵时间呢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在大多数人眼里，糖尿病是终身疾病，但现代营养医学向我们阐述了不同的观点，那就是二型糖尿病与胰岛和胰岛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其真正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导致肝脏调节血糖的能力大幅下降，所以调理肝脏才是解决二型糖尿病的根本。同时补充相对应的营养素，实现细胞的自我修复，才能从根本上调理糖尿病疾病发症。那大家目前常用的治疗糖尿病方法又存在哪些误区？糖尿病到底应该如何护理肝脏？本期健康新路栏目继续为您深度分析糖尿病的护肝之路。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新路的栏目，又到了我们糖友福音的环节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你好， 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 啊，张老师，我最近就听你的节目，现在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我都拿笔记你的给你记你这个出的方子。 哎呦，看是个很认真的听众啊！刚才我再提醒大家，我说咱们最好准备好纸和笔，这个方子啊，也可能对咱们自己有用。咱们比如说我出的方，正好你这方面有问题就用得上了。那么如果咱们自己没有用的话，是不是？家里人朋友有需要的，咱们也能够帮助到大家呀。所以说呢，您这个是很细心啊，很认真的一个朋友啊。 就是我寻思着把这个记录下来，那些方子，不管我用上能用能不能用上，我家里可人肯定可能要用上的。 啊，好好好啊。 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 哦，您这个今年多大年龄了？ 今年67了。 哦，哪的听众啊？ 密云的。 密云的，北京密云的啊。那么您的身体都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我这今年67岁，这血压高，这个我这有这糖尿病，前列腺还有问题，是前列腺炎，都是挺严重的病啊。我这高血压这都有10年多时间了。 高血压10年多的时间了，那么现在血压是多高？血糖是多高呢？ 这血压高压有时候就是180-190，低压也在110多。 哎呦，那你这血压这么高也非常容易出现脑血管意外呀，而且对心脏啊对肾脏都有损伤啊。 就是这医院检查的甘油三酯都4.49了。 也不正常。 经常会有啥情况呢？就是这血压降不下去，又是打针，又是吃药，又是爬罐的，就是这个血压降不下去。 那么血糖现在怎么样呢？得了多少年糖尿病？ 血糖这也糖尿病也12年了。 12年了啊。 现在就是吃药吃的呢，吃的那个二甲双胍。因为我是说那个是不想打那个胰岛素，听说那个胰岛素，人说一打就停不下来了。 不是一打停不下来，它有一定的依赖性。胰岛素可能刚开始打10-20个单位能控制血糖，最后可能越打越多。 那你 长期吃二甲双胍，你这个胃也受不了啊？你这胃怎么样？ 这胃就是现在就是像你说的胃也不好了，经常吃点东西就胃胀，感觉就是好像就是不消化一样，大便还不成形，经常拉稀。 也不好啊。那么现在用的什么降压药呢？ 降压药我这以前用的那个北京零号，就是现在就是还用了一种，这个是叫什么迪。我这名字还没记住，这是个新药，孩子刚给换的。 刚给换的啊。但是您现在是血糖也不正常，血压也不正常，最近测血糖一次的数值是多少呢？ 血糖这就是吃着这二甲双胍，现在这血糖还是在餐前就是7-8个，餐后13-14。 那也不行啊，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这个血糖越来越高，就会导致血压越来越难控制。咱们为什么很多的患者就说我得了糖尿病之前呢，我这个高血压还行，但我得糖尿病以后，我这血压就用原来的降压药就不管用了。为什么呢？其实血压就是血液流动对血管的压力，因为血液粘稠了，流动压力就大了，血压就高了，是不是？高血压以后再加上你高血糖，这个血管就变脆了，有动脉硬化了，你不是怕脑出血吗？ 再有这前列腺这毛病，总感觉就是尿不尽，就是断断续续的。反正我身上的毛病不少，但是我张老师，我今天就是最想解决的问题就是我这血压跟血糖这个问题，你看这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第一个呢，首先你的根源要解决糖尿病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糖尿病如果血糖降起来以后，你的血压会朝下走的，我这样讲您能听明白吧？ 我在医院去检查时候，那医生也说这低压110多，这都是糖尿病，这个血糖高这惹的祸。 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说血压就是血液流动对血管的压力，那你血糖高是不是血就粘呢？这糖尿病的患者你油也多，你看你甘油三酯也高啊，你血液当中又粘又稠，你流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阻力就大呀？阻力大，你是不是血压就高啊？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咱们既然大夫已经告诉您了，您就是血糖惹的祸，咱们是不是应该降糖啊？而您现在用的二甲双胍，为什么降不了糖啊？就是您呢，只是刺激胰岛素分泌，因为刺激不了了，因为病根不在胰岛素啊，不在胰岛啊，在什么呢？在肝脏啊，是吧？您要是一直听咱们的节目呢，您就可能会听到过我给咱们的糖尿病患者指导的一个方向，治疗方向。就是要想 使血糖稳定到正常，咱们一定要从根上解决，那就是要调肝啊，一调一休。调肝怎么来调啊？因为肝燥负责糖的代谢呀，是吧？就是糖代谢不正常了，你就出现血糖高啊。因为你肝脏代谢出现问题以后呢，血液当中的糖抽不回来了，你就在血管当中了吧，血就更粘头了吧。那咱们首先调肝，通过调整肝的代谢，你的血糖正常了，你是不是你就不用二甲双胍了？ 哎， 是不 是？ 另外调肝的过程当中，它也调脂啊。当血脂正常了以后，你是不是肝酸酯就正常了？你血就不那么稠了，血压就更稳定了，是不是？ 哎， 稳定的朝下走了。咱们一般用一调一休以后，不单从血糖朝下走，您就不担心了，您的症状就会好很多呀。你189的血压，你头晕脑胀吗？对不对？ 哎， 啊，那你血压正常以后，你就没有这担心了。 哦， 是 就是啊， 哎，从根上来治就要调肝啊。另外，您刚才告诉我您的脾胃也不好啊，那我的 脾胃不好， 哎，哎，二甲双胍用的脾胃都不好，咱们要哎通过特膳的服务来调脾胃，打开脾胃的大门。这时候您的一调一休，好转的速度就加快了，也就是说血糖下降的速度也加快了，这个血压下降的速度也加快了，啊。 啊，我就是感觉这几年这一就是降压药、降糖药大把大把吃，这问题还没解决。我这就是听你讲的特别有道理，所以给你打电话。 好啊，那我再给你一个治疗前列腺的方，你记一下 啊。 就是生的南瓜籽2两， 生的南瓜籽2两， 2两啊，你这每天呢是2两，分3次吃完。 每天二两 ，哎，1天2两生的南瓜籽，分3次吃完，连续吃7天。 这怎么吃啊？ 你连续一天吃2两啊？连续吃7天呢？ 就是嚼着吃是吧？ 哎，就嚼着吃，然后连续7天以后，您就会感觉到您体液的形象基本上就在2次以下就正常了啊。 那行那行，好的。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后头还有听众朋友等候啊。啊，记不住的话呢，拨打咱们400的电话，好吗？ 好的，好的，行，谢谢您，哎， 好的，谢谢。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哎，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啊。 啊，我是北京平谷这边的一个听众啊。 嗯，你好，请讲，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你？ 行，我听您这个节目听了好几天了，感觉学了不少的知识。我想说说我的情况，麻烦您给看看。 啊，可以，您请讲啊。 啊，我这眼睛啊，就是玻璃体管浊，眼底出血非常严重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得过一次脑梗，就做的手术嘛。本来这个脑梗这个病就行动很不方便，完了眼睛又不行。啊，这不生活这个方面现在很难。用了很多眼睛方面的药吧，还是外面卖的那盐铁，反正不会尝试了很多方法，它也不见好。 其实您现在就是两种病，一个是脑梗，一个眼睛不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啊，另外我就糖尿病有很多年了。 糖尿病有很多年了。 是啊，我这眼睛不好，医生说就是这糖尿病给闹的嘛。尤其那个脑梗之后，这生活不方便，这眼睛不好使。我现在最着急的问题就眼睛这一方面，也右边这个眼睛啊，觉得感光都没那么强烈了。糖尿病这个病，血糖不稳定，我就害怕哪天失明了。万一失明了，张老师，你说日子也过不下去了呀。 没错，您的这个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啊。其实糖尿病导致的失明太多了。那么我们现在如果看一些失明的患者，除了是先天性失明的啊，主要是后天失明的患者，很多的失明的患者都与糖尿病有关，就是糖尿病所导致的这个失明的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出现了几次眼底出血了？ 眼底出血是2次了，每次都打那个激光啊。 每次都打激光，但是您感觉没感觉到每次眼底出血都会加重您的视力减退？ 是啊，医生也说经常打激光吧，把那个眼底搞坏了，那就更麻烦了。 嗯，是这样啊，是这样。所以说我建议您呢，还是要治疗糖尿病啊。另外呢，预防脑梗再次的复发，因为你已经做了一次手术了，现在生活的自理能力已经下降了。那么怎么办呢？咱们怎么样预防脑梗的复发呢？脑梗的复发呢，首先就要解决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我经常讲啊，糖尿病高血糖对人身体损伤最重的就是一个血管，血管会变细，有动脉硬化。那你血管一动脉硬化以后，是不是更容易出现血管栓塞或者破裂呀？对不对？ 嗯，是。 哎，所以说呢，您就一定要这个来稳定血糖了。而您现在呢，用很多的方法呢，血糖都不稳定，不稳定对您的病情的治疗就是不利的。那我建议您呢，我经常在讲啊，我说以往咱们对糖尿病的治疗就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而现在呢，对糖尿病治疗最好的、最先进的、最有效的、最快的、最安全的方法呢，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就是通过一调一休调节疗法，啊，调节肝脏的代谢功能，使血糖正常。血糖正常了以后呢，您这个血管再次堵的现象、破的现象不存在了，您是不是就不再担心再复发了呀？对不对？ 哦，对对。 那么现在为什么您的视力越来越不好了？因为您的血糖高啊，眼睛的血管很细，是不是就容易损伤眼底？眼底血管受损以后，你看出现了眼底出血吧？眼底的动脉硬化、眼底出血了，一次一次激光打的光感都越来越差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 对， 当咱们呢眼底的供血恢复了以后，您的视力就保住了，最起码不会再加重了啊。另外呢，您存在着玻璃体混浊的现象，我给您开个方，您记一下。 哦，好好 啊。哎，很简单啊，就是银耳十克，五筋草，哎，汉莲草各九克，然后呢，您煎水服用，每天早晚服，每剂要煎两次，啊，上午下午各服一次，不单纯能够解决玻璃体浑浊的问题，而且有凉血止血的效果，啊，嗯。 哦，你说那几样药我没记下来啊。 啊，没记下来，咱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好像您后面导播还在提醒我，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等候，啊，记不住的话呢，哎，咱们就拨打400的电话呢，啊，由咱们指导老师告诉您。好吗？ 哦， 嗯， 行行， 好， 好， 好， 张老师，谢谢您啊。 好，不客气，好，再见，祝您健康。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你好，是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啊！ 我叫张鬼，张鬼片儿啊。 嗯啊，张先生，今年多大年龄了？ 今年72岁 了。72岁，哪儿的朋友呢？ 我是北京的。 啊，北京的朋友啊，今天有什么问题来需要我帮忙呢？嗯。 哎呀，今天我就是让你帮忙嘛，我这个，你看我。 嗯， 原先嘛，老胃病都十几年，老毛病嘛。 嗯 嗯，这后来又转成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 啊 嗯，说我那你说吃了饭之后，待个两三个小时，就两个多小时吧。 啊， 痛的就厉害。 哦，疼的厉害啊。嗯 啊，对，一吃了饭之后就疼。 嗯， 这个得大便的时候还带，有时要带血。 嗯， 啊，有时候晚上就半夜睡着觉，半夜就痛经了，不能睡觉。 嗯， 这还生的东西 了哈。嗯， 啊，这生东西、凉东西、肉啥也不敢吃，好东西不敢吃。 嗯， 啊，就光喝小米粥。 嗯，那你光喝小米粥，你光喝小米粥，你也这个也缺乏营养啊。 是啊，要不是说我今天。你看我一米七五，我体重还不到一百一，可瘦回来这几年。 嗯嗯嗯。 嗯，你吃那个吃的药也不少，像那维护胺呀，一吃过。 嗯。 啊，那个就吃的东西，那个奥美劳也吃过，看看维康宁也吃过，吃了。这几年看来一直不减好，胃本来这胃不好，还吃胃吃的厉害。 嗯嗯 啊，另外我这个腿还有静脉曲张，就晚上如果 那个腿啊，两条腿憋着了，不能睡觉，也疼，又疼的憋着了，不能睡觉。 嗯。 啊，就那筋包包着，像蚯蚓似的包包着，啊，三张麻木。 嗯。 嗯，因为还痒痒的厉害。 啊，痒痒的厉害。 嗯，对。今天我就是给张老师通电话，就麻烦你。 嗯。 给我看着我胃，我这个老胃病，这个病啊和静脉曲张啊，有没有啥的好的办法解决呀？ 嗯，在我这里呢，有很多的方法能够解决咱们问题。我为什么说咱们只要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啊，因为我这个看病已经是40年了啊啊。现在可真说呀，咱们说这个有这么一句话，中医说胃不和寝不安，说的是什么呢？胃不好肯定睡不好觉。是吧？那你胃不好的话，肯定是人要消瘦。你什么东西不能吃啊？用您的话来讲，咱们只喝小米粥那能行吗？是不是？ 嗯。 哎，那怎么办呢？你这个胃不好，肯定是遭罪的。而且你胃溃疡，你不单只是胃溃疡，你如果大便有血的话，说明你肠道有问题的，是吧？什么时候咱们到医院做个肠镜啊？因为有胃溃疡，容易出现胃出血的。你要观察你的大便啊，看看如果大便发黑呢，就是有胃出血了。这个胃出血的话，到了肠道排出来的大便是黑的，啊， 嗯嗯。 所以说呢，我现在给你开点药啊，你这种情况尽量少吃药，要安全用药。你记得给你开点药 啊, 啊, 啊。那么针对呢胃溃疡呢，你为什么用药？你为什么吃完饭两个多小时就难受啊？因为两个多小时食物就到了12指肠了，是不是？哎，如果那个刺激到它。所以说你要保护胃黏膜，你记一下啊，用一点硫糖锂。 硫糖锂。 哎，硫糖锂。 啊啊，这个保护 啊， 这个。 哎，它是保护胃黏膜的啊啊、 嗯。 另外呢，你在喝粥的时候放一点碱，啊啊，放点碱、 嗯， 吃点发面的东西，别吃死面的东西，别吃咸的、 嗯， 别吃糕点、嗯，哎，它就呢控制胃酸的这个分泌了。啊，你不能长期的吃这个、 嗯， 不能长期的吃奥米拉唑，奥米拉唑长期吃对肝肾的负担是很大的。啊， 以后不吃了，以后再也不吃了。 哎，另外呢，您刚才说的您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我给你开个方，啊、 嗯、 啊，给你开个方，这个方呢很简单，啊，很简单，但是你胃不太好，我建议你饭后用它啊。 嗯嗯 啊啊，就是玫瑰花9克。 玫瑰花9克， 9克，对啊，全当归3克， 全当归3克， 啊 好 啊，红花3克， 红花3克， 啊3克，啊加水煎服，煎服最后剩了个药汤子，剩上200毫升就可以了，啊 哦， 啊150毫升200毫升都可以了，你喝的时候稍微兑一点点黄酒，啊 哦， 一点点。饭后用啊， 嗯好 啊，哎，这个方子呢能够帮助到您啊，然后呢这个腿啊不要总控啊，啊，现在呢您脾胃不好的话呢，我建议您调理脾胃，跟咱们可以跟400指导老师来咨询特膳的方法，好不好？ 那好，好的。 另外我开的方说话的速度比较快啊，那么您记不住的话呢，可以拨打咱们400的电话。来咨询，好不好？ 好的，好的。那我等我用一段时间之后，给你回个电话。 哎，用一段时间以后给我回个电话，那就祝您健康。 来，一定。哎，好的，谢谢。好好，哎， 好，再见啊。 一个小方，一份健康，传播健康，体验经典验方。春天是容易感冒的季节，感冒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并无大碍，但是对于患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张老师温馨提示，一定要坚持室外锻炼，保证充足的睡眠，多吃新鲜蔬菜瓜果，多喝水。今日秘方分享：桑叶、菊花各5克，薄荷3克，苦竹叶、白茅根各30克，代茶随时饮用，有效缓解感冒引起的一系列症状。每日分享一个小方，还您一份大健康。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有记不住的请拨打我们栏目电话400-707-8816，400-707-8816，400-707-8816。